寂寞会冻，旧情会痛，悲喜往事间断活我心中。人潮内跌碰，相交不相信，令我极渴望见到彩虹。仍深信幸有你，情意放松，奔波岁月领略热恋春风。从来未变动，对我的包容，令我便有力再冲，解我心里苦衷。落寞时只有的声音披着风，如春雨下降给我抚慰，使我最动容。夜静时困，脑看星星穿夜空，如给我护送知己的抱拥，远亦飘送。路上有你，幸为有你，即使我亦困惑亦变轻松。情怀未会变，纵使不相见，但炽热慰问令我松容。深信幸有你，情意放松，奔波岁月领略热恋春风。从来未变动，对我的包容，令我便有力再冲，解我心里苦衷。落寞时只有的声音披着风，如春雨下降给我抚慰，使我最动容。夜静时困，脑看星星穿夜空，如给我护送知己的抱拥，远亦飘送。这一曲仿佛似一封信，以爱为基，借助晚风。